个小妹来接受，水气地方水气爸爸，都不能干的气水湖南的，干比如呀干的多数嘛，你多数妹来接受，水气地方水气爸爸。东南岸的七水湖南的，南比如阳岸的多数嘛，南东南岸，特别拉扯，南东南岸，特别拉扯。